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冯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这里是读书俱乐部，读书滋养心灵，书香陪伴生活。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叫做《那些时光》。我想说，可能之前听众朋友陪伴我们的节目成长啊，说这个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好，我想都离不开那些时光，那些回忆哈。所以今天抛砖引玉一下，来推荐我们这本书《那些时光》。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陈艳敏，艳敏你好。 一丹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对，说到艳敏哈，这个之前也做过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哈，应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上我们的节目了哈，很多次了。 对， 啊， 已经来了好几次。 对，已经来了好几次了。每一次做这个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应该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吧？因为确实，我们这个节目哈，就是我这个主持人可能你是第一次打交道，之前有红酒啊，还有米夏哈，很多的这个主持人跟你打过交道哈。我们先来推荐一下这本书《那些时光》。其实这些《那些时光》这本书啊，要推荐它，我想我们要推荐一下这个艳敏老师在去年推荐过的他的两本书，这是一个系列哈，叫做那些人、 那些 事儿，对，那些人、那些事儿、那些时光，哈，这是一整套的书。哎，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那些时光其实讲的是艳敏老师他自己的一些生活的经历，哈， 对，一些回忆， 一些感触 的 东西， 对， 一些回忆。哎，那今天这个那些人、那些事儿。为什么要一起说呢？因为那些人那些事儿也是艳敏老师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人，遇到的一些事儿哈。就是因为这些人这些事儿给你了很多很多的感悟，所以你希望把它带给读者带给这个大家哈。这是一个关于心灵滋养的一本书。首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哈，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到底有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哈。 这三本书呢，实际上是一套，就是，这个丛书的名字叫《间边所记》，也就是说日常当中，陆续的记的一些东西，是它这个时间的延续呢，已经是，有十几年的时间，等于说陆续积累出来的。实际上就是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并没有说，就把它要出出来，当成书去出版。当时写的时候，完全就没有想到。因为只是我日常当中呢非常喜欢写一点东西，因为我们在经历的那些事情当中呢，总会有一些人感动你，总会有一些事儿触动你，或者是说就是我们在回顾走过来的一些路程和经历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值得回味的东西。那么这种时候呢，我就习惯性的把它给记下来，只是就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一种特别愉快的一种感觉。日积月累呢，比如说有那么十几年的时间，发现已经积累了电脑里边已经积累了很多的文字，然后这个时候呢，正好有机会就把它出来，出来了三本，叫《那些人、那些事和那些时光》。 就是说其实这是一本和你自己的生活相关的一本书哈，而且确实想要给我们的读者分享你对于生活的感悟，你对于这些时光的理解哈。大家经常会说回想到之前的那些成长经历，会想到说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哈，这首歌确实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时光它的这种一去不复返，但是也感受到了时光所带给我们的这种成长和这种滋养哈。我们首先来说说吧，就是那些时光。那些时光这本书，首先刚刚燕敏老师回答了我的问题哈，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啊，就是想讲述你的一些故事哈。这本书说实话我第一次拿到它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精致小巧，也应该说也涵盖了你这个到目前为止哈一路走过来的这种感动的瞬间。我们先来听听这些那些时光的印记哈。这本书分为四个部分哈，我当时打开这个目录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成长经历每个人都是相关的，比如说往事哈，值得回忆的往事，回想，还有那时记忆，还有心灵空间。我们就是分门别类的吧，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首先说说这个往事哈，往事的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从小到大的这个经历哈。这个过程当中燕敏你有怎样的感触，或者你觉得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特别难忘的经历是什么？我看到第一篇是有姥姥的童年。说实话哈，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燕敏讨论过姥姥，我们俩都是山东人，而且呢我们对于姥姥都有着一种特别的这种情怀吧。这种情怀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八个月的时候被妈妈爸爸就带到姥姥家，然后跟着姥姥一起生活，所以她是姥姥是对陪伴我成长最重要的一个人，可以说她也影响了我后面那种思想，我人格的形成哈。这个燕敏在书中也写到了是吧，你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写到这个为什么会写到就是姥姥的这个故事，到底这个故事有怎样的一些就是和我们的生活相关的然后让你很感动的瞬间。 这个往事这个部分呢，我发现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写的在我特别小的时候。刚才那个一丹谈到他是在八个月的时候去的姥姥家，因为父母工作忙。那我呢是因为也是因为父母上班嘛，没有人带我，然后我是一岁半的时候到我姥姥家去的。就那个时候就是以前是听我姥姥说，就是半夜比如说起来喂我饼干呀，吃奶粉啊什么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在我整个的童年的记忆里边，实际上我的姥姥是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在这个往事在这本书里边的第一节里边，这个往事里边我发现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小时候在农村的跟姥姥在一起的一些经历。所以就是姥姥在我的生活当中甚至在生命当中实际上是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影响。那么今天回忆起来呢，就是说能我对童年的回忆几乎就是对我姥姥的回忆。所以就是在这三本书里实际上我都多次的写到了我的姥姥。其中第一篇比如说有姥姥的童年，我觉得没有姥姥就没有我的童年。因为你想一下，就是说我们平时就是说就是你接受到的一些爱，那么爱是什么呢？我觉得陪伴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非常实际的一种爱。虽然它是无声的，但是就是陪伴的本身它就是一种爱。在你长大的时候，你比如说在你今天已经过去几十年的这个时间，在回顾这个往事和童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填满了你整个的生命的。这种东西你比如说在我小的时候以至于我后来稍微长大一点到城里去上学了，就该上学的时候就回到我父母身边嘛。然后那个时候我每次去看我姥的时候，他每次都是那个就是那个夕阳下的那个影子，我一回头他永远都是手遮着夕阳在看着我，一直走到那个村那头没影子了然后看不到了，再回头他还在那儿。就是这种我觉得这种印象呢，他会就是不管是未来 未来你姥姥就姥姥在还是不在，她都会在陪伴你。这种爱的东西是穿越时空的，就是在任何时候，我觉得都会给予我们一种力量。 嗯，说到这一段，说实话，燕敏，我也深感同身受。包括刚刚我看你在回忆的时候，其实你眼里是噙着泪花的。对我们来说，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或几个人是你特别难忘的，或者说改变了你，或者说陪伴着你，给你留下不可磨灭的这种人生的记忆哈。亲人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尤其是姥姥、爷爷、奶奶这样的一些笑容可掬的、和蔼可亲的老人，他们对你童年的这种成长留有特别特别宝贵的经历和那种回忆。所以可能当你再回到老家，再回到那个小村庄，看到他们的时候，看到他们所居住的环境，那个房子啊，包括他周围那些那些可能跟当年已经不一样的那种地点哈，但是你的那个感觉会涌上心头，你会想到当年你作为一个刚刚咕咕坠地的小孩，然后那个咿呀学语的样子哈，包括现在燕敏也是已经有了一个宝宝哈，有自己的孩子了，所以感觉是不一样的，特别的不一样。这种感觉，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们也都有同样的这种感受哈，是吧，燕敏？ 对，是的， 嗯。 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说，当时比如说在农村，然后一个是那时候也小。那时候年龄也小，然后实际上就是天天都是无忧无虑的，而且在农村的那种感觉，它是一种非常空旷，而且你比如说像那个晚上，有时候那个在院子淋大凉什么的，你那个面对的就是整个的那个浩瀚的星空，还有银河，那我就觉得那种环境，那种气氛，其实对自身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影响，就是包括现在，我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思想啊还是比较单纯的那种，比较纯净，因为人当一个人跟自然，就是离得很近的时候，你的心就非常容易的安静和纯净。 嗯， 另外就是再加上有老人去，对你的爱护啊，一种爱，去滋养你，那我觉得就会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非常美好的影响。 嗯。对，所以后边你也写到了下雨天贴小人儿， 对 啊，就是讲到下雨的时候，姥姥一贴小人儿，他就不下这个雨了哈，特别好玩。 当时就是感觉是这样的啊。 嗯，还有就是做月饼，姥姥教你做月饼，这个故事哈。 对，做月饼呢，就是每年的那个中秋节的时候，其实，在农村，当时，过那个中秋节就是自己做月饼。 嗯， 自己做月饼呢，因为当时小嘛，就觉得什么事情都特别好奇，完了就是拿那个月饼的模子， 嗯， 然后那个印出来，那个面发好了之后印出来，不是上面有花什么的嘛。 对。 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我姥姥说到那个蓖麻籽那个地里去把那个蓖麻籽摘回来， 哦， 摘回来之后在那个月饼上印上花。其实是非常自然的一种状态，印上花以后就是上笼去蒸嘛， 哦， 出来以后就出来各种花样那种的。 哇！ 然后还有就是，哦，当时也是姥姥和姥爷为了就是哄我们高兴嘛，就是做那个小面人啊， 嗯， 还有就是顺便蒸一些小燕子呀，啊，什么的。 对。 然后那个燕子呢，就用那种高粱的那个籽儿，往上一插，那个就是眼睛嘛。 嗯。 其实还是挺好玩的感觉。 对，哎，你一说。还真是啊，虽然都是山东人，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是月饼是这样做出来的，就是没做过月饼哈。我们老家就是这个手艺挺难得，老家是做不了这个月饼，觉得还是挺繁复的一个工序哈。哎，你做的挺好玩的， 我觉得挺好玩，因为上头用那个蓖麻籽往上印那个花嘛，因为小孩觉得纯粹是为了好玩，然后就是自己就是也很高兴的去往上印那个花。就是一些 这种生活的小细节哈。 对，当时他们在就是当时在农村的，就是他们就是家里做月饼嘛那种的，然后做完了之后再去供奉那个月婆婆，他小时候嘛， 哦， 供奉月婆婆，然后就是农村。 对，就是把那个月饼端到院子里， 对对，是的， 就是供奉月婆婆。对， 对， 对， 对， 这个我们老家也有这个习俗。 嗯嗯 啊，哦，你看一聊到很多童年的往事哈，特别有意思。仰望星空也是讲跟姥姥的故事吧。 仰望星空呢，其实我对就是天上的那些 比如说那个一些北斗七星啊，还有当时我现在当时姥姥就说那是八角琉璃井嘛，就是讲很多就是天上的一些神仙的，姥姥特别会讲故事， 就比如说像我们看到一些星座猎户座呀什么 都有故事 哈，北斗七星啊，他就讲的背后的故事， 对对对，他就讲好多那种神话的故事，所以当时觉得特别神奇特别奇特。就是在这种环境，我觉得就我小的时候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其实是一种很神话的那种那种感觉，很美的那种感觉。 对， 而且就是你躺在比如说躺在院子里面对着浩瀚的星空， 嗯， 那时候我觉得你的现在想想实际上它有助于就是让一个人变得就是特别纯净，心胸特别开阔，或者是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城市里有时候找不到的那种感觉。那么在我写这篇仰望星空的时候呢，是源于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让我联想到小时候的那个望星空的这些往事，是因为我女儿在上小学的时候吧，就是有一次老师留了一个作业，就说让就是望看星空 哦， 看星空， 让他们观察 看星空银河什么的。实际上你想想现在我们还能看到银河吗？很多的时候还能看到那个很多的那个星星闪烁的那种感觉吗？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尤其是像在北京这样的雾霾天那么多，很难看到这样的景象。 对，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了，只好就认星座。对了，他这个作业是认星座。 对， 那么我们只好呢就是带他去天文馆去望星空。那么这种时候在天文馆望到的那个星空和你小时候就 看到的那种 星空，让我想到我小时候看到的星空简直真的是不是一回事，一个真的一个假的嘛，对吧，就是这种感觉 就让你回想到了当年。 对，那个时候就让我突然回想到当年是我们那时候是多么的幸福。 对，是你说到这个确实是我也有这种童年的这种就是回忆哈。然后第二章就是讲回响哈，老街回响，还有老街回响讲的是怎样的一个故事？ 老街回响是等于说就是我在当时我们老家是菏泽东明县城的，然后就是在那个县城，其实我上学以后一直也是在那个县那个东明长大，然后那个街道里边呢，其实比如说有一些电影院呀，有一些露天电影院啊，实际上就是也留下了你很多的足迹和回忆，但是有一天就是等你过很多年再回到家的时候，就发现原来的那个面目全都改变了。就是虽然就树立了一些高楼大厦呀，或者是就是富丽堂皇的一些东西都起来了，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过去的那个记忆就再也找不到痕迹了，还是有一种伤感在里边。就是包括北京也是一样，我觉得就是尤其前些年啊什么的，像曾经也像大工地一样，就是该拆的都拆了，该怎么样都怎么样了，实际上我觉得这对就是居民来讲，对这个地方有感情的人来讲，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们的记忆。 对，所以现在很多人说胡同不能拆呀，说希望保留一些古迹，保留一些文化的遗址，其实都是觉得留的是那份记忆 和情感。 对，这份情怀。对，这个东西还是特别有感触的哈。比如说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什么，当年就是我来北京上学的时候，然后刚开始工作租房子的那段经历，其实你看现在很多的访谈节目可能采访明星的就这种桥段会多一些哈，就是说带你去看看当年他来北京的时候打拼的时候住在什么地方哈，有过哪怎样的一些记忆哈，然后明星就会潸然泪下看到当时那个情景哈，就是多年之后当你再去回想那段经历的时候，如果能看到当时的那个环境哈，包括那个房屋那个建筑，你会睹物思人，想到很多。这个我就想问问这个燕米哈，因为你的这本书哈，应该是在后边那时记忆当中，就是第三章当中就写到了北京记忆哈。 对对对。 你山东人来北京是在哪一年？当时是为什么来到北京了呢？ 我是93年来的北京，当时是来北京读本科。 本科哈，就上大学来的北京。 对对对，我是一个专升本，就是来续本。 哦，那是在哪一年？ 93年。 93年， 已经20多年了。 真的是时光一去不复返啊！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 是。 当时来北京，还记得是什么样的情景吗？ 当时来北京就是来读书嘛。就是当时新闻学院，中国新闻学院是在那个肖家河那边，他原来的那个旧址。 就是挺偏远的，因为当时在颐和园附近，就是再往肖家河那个地方，当时特别偏，你知道吗？ 嗯。 20多年前，我记得就是在人民大学，就是整个白衣路，当时的白衣路其实都是那个 不是很繁华， 就是很窄的一个路， 哦、 就是公共汽车，你比如走过去，那个两边的树枝就哗啦哗啦的扫着那个窗户响， 哦、 就当时就那种，当时等于说那个学校也比较远，比较偏远嘛。 嗯、 但是现在看来，那边已经发展的非常当年 对，肯定现在的郊区真的不是当年的样子了， 对对对， 就是完全都被开发的非常繁华了， 嗯， 对对对，所以包括那个时候上学是不是跟现在的感受也不一样哈？那个时候环境啊、条件啊都没有那么好哈，是不是？ 对，上学，当时因为新闻学院本身它是一个比较那个专业性比较强的，只是一个专业的那么一个学校嘛， 嗯， 其他的就是太丰富的东西倒是也没有，就是一些简单的一些娱乐，娱乐活动啊，还有一些学习的设施， 嗯， 这样的。 对， 当时我们就其实学习也相对来说，因为本身比较偏，也不可能到城里到那个市里、到处跑什么的。 嗯，那时候也没有地铁啊，地铁是1999年、2000年开通的吧？我记得好像是吧？那个时候你们出门坐公交已经非常好了哈。 公汽车，嗯， 对，坐公共汽车对于学生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哈，跟现在不一样。而且那时候打车也不多吧，出租车没那么多。 对， 啊、 当时出去也比较少，就是学校可能也是在那个环，也是为了给大家提供那么一个稍微偏远一点的环境，让大家安心学习。 对，所以何况再说什么逛街呀、和同学出去吃饭、出去聚会这种时候都特别少啊，基本都属于天天在学校里三点一线。 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就是包括就是说在不同的环境下、其实他都有他自己丰富的生活。 嗯、 你比如除了那个学习之外呢，其实也有一些业余的活动啊，朋友之间呀、就同学之间啊，也有一些就是所能够拥有的一些生活。其实这个人生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相对比较丰富的。 嗯，对，就是说我们哪怕当时那个环境是因为你刚刚打拼，各种条件都不是很具备的时候，但是因为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精神层面还是非常愉悦和快乐的，不觉得那个多苦是吧？不觉得它有多么匮乏，反而觉得我很开心。然后呢，我也喜欢学这个专业，然后我在这里可以跟同学、跟老师在一起，就那种感觉特别好哈。 对，因为上学的时候吧，因为学的是新闻嘛，也是 怀揣着新闻理想， 跟那个报社呀、什么的、 哦、 就是经常会有一些小文章发表什么这样的、这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多苦或者是多怎么样，但是就是觉得相对还是比较不能说苦吧，就是相对比较困难的时候还是有的。你说在北京、比如说毕业之后工作之后，刚工作的时候，像那种时候相对来说可能就真的是困难一些。 哦，对对对， 嗯 嗯，其实我想可能有更多这样的一些经历都在你的那些人那些事儿中呈现了哈，所以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不妨来读一读这本书，可能从中你会找到自己的影子哈。所以今天非常感谢燕敏来分享她的故事和她的书。好，谢谢燕敏。 好，谢谢。 嗯，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 有时我也想过会如何走我计划好的人生，可有时我也想过不管如何要配得上电影一样的爱情，可大概大多人就这样踏上开始就不回的旅程，到这里遇到你像是注定有了跌宕的剧情，连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都想过要和你共同虚度光阴，只是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

北京时间13点整。